汉书卷一上，高帝纪第一上。高祖，沛丰邑中阳里人也，姓刘氏，母媪常惜大泽之悲，梦与神谕。是时雷电晦明，赴太公往视，则见蛟龙于上，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。高祖为人龙准而龙颜，美虚然，左骨有72黑子，宽仁爱人，亦或如也，常有大度，不是家人生产作业，即壮势力，为四上亭长，亭中立无所不暇舞，好酒即色，常从王媪五妇嗜酒，时饮醉卧，五妇王媪见其上常有怪，高祖每沽留饮，酒酬数倍，即见怪，遂敬，此两家常折券弃债。高祖常摇咸阳，纵观秦皇帝，喟然太息曰：“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矣。”善辅人吕公善配令，必酬从之客，因加焉。沛中豪杰吏闻另有重客，皆往贺。萧何为主吏，主进，令朱大夫曰：“仅不满千钱，坐之堂下。”高祖为亭长，素诣诸吏，乃代为业曰：“贺钱万，时不持一钱。”夜入，吕公大惊，起迎之门。吕公者好相人，见高祖状貌，因重敬之，引入坐上座。萧何曰：“刘季故多大言，少成事。”高祖因侠武诸客，遂坐上座，无所屈。酒阑，吕公因慕故留高祖，敬酒后，吕公曰：“臣少好相人，相人多矣，无如季相，愿季自爱。臣有昔女，愿为姬肘妾。”酒罢，吕媪怒吕公曰：“公使常欲其此女与贵人，沛令善公求之不语，何自妄许与刘季？”吕公曰：“此非儿女子所知，足与高祖。”吕公女即吕后也，生孝惠帝鲁元公主。高祖常告归之田，吕后与两子居田中，有一老妇过情饮，吕后因不知，老妇向后曰：“夫人天下贵人也，令项梁子见孝惠帝，曰：夫人所以贵者，乃此男也。向鲁元公主亦皆贵。”老妇已去，高祖是从旁舍来，吕后据言客有过，向我子母皆大贵。高祖问曰：“未远。”乃追及问老妇，老妇曰：“向者夫人儿子皆以君，君相贵不可言。”高祖乃谢曰：“诚如妇言，不敢妄得。”即高祖贵， 遂不知老府处。高祖为亭长，乃以竹皮为官，令求道之薛稚时时冠之，即贵常冠，所谓刘氏官也。高祖以亭长魏县送徒骊山，徒多道亡，自夺毕至皆亡之。到封西泽中亭，直饮，业界解纵所送徒，曰：“公等皆去，吾亦从此是矣。”途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，高祖备酒，夜静则中，令一人行前。行前者还报曰：“前有大蛇当镜，愿还。”高祖醉曰：“壮士行何谓？”乃前拔剑斩蛇，蛇分为两，倒开，行数里，醉困卧。后人来至蛇所，有一老妪夜哭。人问妪何哭，妪曰：“人杀吾子。”人曰：“妪子何谓见杀？”妪曰：“吾子白弟子也，化为蛇，当道，今者赤弟子斩之，故哭。”人乃以妪为不成，欲苦之，妪因呼不见。后人至，高祖觉，告高祖，高祖乃心独喜，自负。诸从者日益畏之。秦始皇帝常曰：“东南有天子气。”于是东游以压当之。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，吕后与人俱求，常得之。高祖怪，问之。吕后曰：“既所居尚常有云气，故从往常得计。”高祖又喜。沛中子弟或闻之，多欲复者矣。秦二世元年秋七月，陈涉起乩，至陈自立为楚王，前武臣张耳、陈馀略赵地。八月，武臣自立为赵王，郡县多杀长吏以应赦。九月，沛令欲以沛应之，愿主吏萧何、曹参曰：“君为秦吏，今欲备之，率沛子弟，恐不听。愿君召诸王在外者，可得数百人，因以节众，众不敢不听。”乃令樊哙召高祖，高祖之众已数百人矣。于是樊哙从高祖来，沛令后悔，恐其有变，乃必城城守，欲诛萧曹。萧曹恐，于城保高祖。高祖乃叔伯设城上，与沛父老曰：“天下同苦秦久矣，今父老虽为沛令守，诸侯并起，今屠沛，沛今共诸令，则可立立之以应诸侯，即世家完，不然父子俱屠，无为也。”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，开城门迎高祖，欲以为沛令。高祖曰：“天下方扰，诸侯并起，今智将不善，一败涂地，吾非敢自爱，恐能薄 不能完父兄子弟，此大事远更则可者。萧曹皆文吏，自爱恐事不救，后秦种族其家，尽让高祖。诸父老皆曰：平生所闻刘季奇怪，当贵且卜筮之，莫如刘季最吉。高祖硕让，众莫肯为。高祖乃立为沛公。此皇帝既蚩尤于沛庭，而信古奇，至皆蚩。有所杀蛇白帝子，杀者蚩帝子故也。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，皆为收沛子弟，得3000人。是月，项梁与兄子羽起吴，田丹与从弟荣恒起齐，自立为齐王。韩广自立为燕王，魏咎自立为魏王。陈涉之将周章西入关，至西，秦将章邯俱破之。秦2年10月，沛公攻胡陵防御，还守封。秦四川建平将兵围封，2日出与战，破之，领雍池守封。11月，沛公引兵之薛，秦四川守壮，兵败于薛，走至期，沛公左司马德杀之。沛公还军抗府，至防御，赵王武臣为齐将所杀。12月，楚王陈涉为齐御庄贾所杀。魏人周福略地封沛，使人谓雍齿曰：封故梁喜也，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，齿今下魏，魏以齿为侯守封，不下且屠封。雍齿雅不欲属沛公，即魏招之，即反魏魏守封。沛公攻封不能取，沛公还之沛，愿雍齿与封子弟叛之。正月，张耳等立赵后赵歇为赵王。东阳宁君秦家立景驹为楚王，在刘。沛公往从之，道得张良，遂与俱见景驹，请兵以攻封。时章邯从臣，别将司马懿将兵北定楚地，屠相至荡。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，与战萧西，不利，还收兵拒留。2月攻荡，3日拔之，收荡兵得6000人，与故合9000人。3月攻夏邑，拔之，还击封不下。4月，项梁击杀景驹秦家，止薛。沛公往见之，项梁亦沛公族5000人，武大夫将10人。沛公还，引兵攻封，拔之。雍齿奔魏。5月，项羽拔襄城还，项梁进召别将。6月，沛公如薛，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欣为楚怀王。章邯破杀魏王咎、齐王田丹于临济。7月，大临雨。沛公攻抗府， 章邯为田荣于东阿，沛公与项梁共救田荣，大破章邯东阿。田荣归，沛公项羽追北，至城阳，攻屠其城，军濮阳东，复与章邯战，又破之。章邯复阵，守濮阳，还水。沛公项羽去，攻定陶。八月，田荣立田丹子服为齐王。定陶未下，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，与秦军战，大败之，斩三川守李由，桓公外黄，外黄未下。项梁再破秦军，有交色，宋义谏不听，秦义章邯兵。九月，章邯夜衔枚及项梁定陶，大破之，杀项梁。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，沛公项羽方攻陈留，闻梁死，士卒恐，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。徙怀王自盱眙都彭城，吕臣军彭城东，项羽军彭城西，沛公军荡。为救帝报，自立为魏王。后九月，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降之，以沛公为荡军长，封武安侯，将荡郡兵，以羽为鲁公，封长安侯，吕臣为司徒，其父吕清为令尹。章邯已破项梁，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北击赵王歇，大破之。歇保巨鹿城，秦将王离围之，赵朔请救。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北救赵。初，怀王与诸将曰：先入定关中者望之。当世时，秦兵强，常乘胜逐北，诸将莫力先入关。独与愿秦破项梁，愤世愿与沛公西入关。怀王诸老将皆曰：项羽为人剽悍祸贼，常攻襄城，襄城无教类，所过无不残灭，且楚朔进取，前陈王项梁皆败，不如耕前长者服役而息，告谕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今承得长者往，无亲报，宜可下。项羽不可遣，独沛公素宽大长者，卒不许与，而遣沛公吸收陈王项梁散卒，乃道荡至城阳与杠里，攻秦军壁，破其二军。秦三年十月，其将田都叛田荣，将兵助项羽救赵。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。十一月，项羽杀宋义，并其兵渡河，自立为上将军，诸将情部等皆主。十二月，沛公引兵至利，与刚武侯，夺其军四千余人，并之，与魏将黄歆、吴满军合，攻秦军，破之。故齐王建孙田安下济北，从项羽救赵，与大破秦军巨鹿下，鲁王离走章邯。 二月，沛公从砀北攻昌邑，遇彭越，越助攻昌邑，未下。沛公西过高阳，立一基为李坚门，曰：“诸将过此者多，吾是沛公大度，乃求见沛公。”沛公方具床，使两女子喜。离生不拜，常揖曰：“足下必欲诛无道秦，不宜拒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起，设衣谢之，言上座。一击睡沛公，袭陈留。沛公以为广野君，以其弟商为将，将陈留兵。三月，攻开封，未拔。西与秦将杨雄会战白马，又战曲豫东，大破之。杨雄走之荥阳。二世时使斩之以训。四月，南攻颍川，屠之。因张良遂略韩地。时赵别将司马昂方欲渡河入关，沛公乃北攻平阴，绝河津，南占洛阳东，军不利，从还原至阳城，守军中马迹。六月，与南阳守乙占抽东，破之，掠南阳郡。南阳守走，保城守渊。沛公引兵过渊溪，张良谏曰：“沛公虽欲急入关，秦兵尚众，据险，今不下渊，渊从后击，强秦在前，此危道也。”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，掩其帜，驰名为渊城三匝。南阳守欲自警，其舍人陈辉曰：“死未晚也。”乃于城见沛公曰：“臣闻足下曰先入咸阳者望之，今足下留守渊，渊郡县连城数十，其利民自以为降必死，故皆坚守城城。今足下近日止攻，是死伤者必多，引兵去渊，渊必随足下。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，后有强渊之患，为足下计，莫若约降，封其首，因使执守，引其甲卒与之西，诸城未下者，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，足下通行无所累。”沛公曰：“善。”七月，南阳守以降，封为阴侯，封陈辉千户，引兵西，无不下者，至丹水。高武侯塞，襄侯王陵降，桓公胡杨与婆君别将梅宣与协公西直皆降，所过无得掳掠，秦民喜，遣魏人宁昌使秦。是月，章邯举军降项羽，羽以为雍王。霞丘申阳下河南。八月，沛公攻武关，入秦。秦相赵高孔乃杀二世，使人来欲约分望关中，沛公不许。九月，赵高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，子婴诛灭赵高，遣将将兵据瑶关。 沛公欲击之，张良曰：“秦兵尚强，未可轻。愿先遣人亦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，使利益机陆甲往睡秦将，但以利。”秦将果欲联合，沛公欲许之。张良曰：“此独其将欲叛，恐其士卒不从，不如因其代谢击之。”沛公引兵绕饶关于溃山，击秦军，大破之蓝田南，遂至蓝田，又战其北，秦兵大败。元年冬十月，五星聚于东井，沛公至霸上。秦王子婴素车白马，系颈以祖，封皇帝喜符节，降指道旁。诸将或言诸秦王，沛公曰：“使怀王遣我，故以能宽容，且人以符降，杀之不降，乃以主力。”遂西入咸阳，欲止弓修射。樊哙、张良见，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，还军霸上。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。十一月，召诸县豪杰曰：“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诽谤者足，偶语者弃势。吾与诸侯曰：先入关者望之，吾当望关中。与父老曰：法三章耳，杀人者死，伤人即到抵罪。于昔除去秦法，利民皆暗堵如故。凡无所以来为父兄除害，非有所亲报，无恐。且无所以君霸上，待诸侯智者而定妖术耳。”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，告谕之。秦民大喜，征持牛羊酒食，献享军事。沛公让不受，曰：“仓粟多，不欲废民。”民又一喜，唯恐沛公不为秦王。或说沛公曰：“秦父十倍天下，地形强，今闻章邯降项羽，与号曰雍王，望关中，既来，沛公恐不得有此，可及时守函谷关，无纳诸侯军，稍征关中兵以自益，拒之。”沛公然其计，从之。十二月，项羽果率诸侯兵欲西入关，关门闭，闻沛公已定关中，与大怒，使情部等攻破函谷关，遂至西夏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语怒，欲攻沛公，使人言语曰：“沛公欲望关中，令子婴相珍宝尽有之，欲以求封。”亚父范增说语曰：“沛公居山东时，贪财好色，今闻其入关，真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小。吾使人望其气，皆为龙，成五色，此天子气。及击之，勿失。”于是想事，旦日合战。是时，与兵四十万，号百万；沛公兵十万，好二十万，力不敌。 会与继父左尹相伯肃善张良，夜迟见张良，具告其实，欲与俱去，无特俱死。良曰：臣为韩王送沛公，不可不告，王去不易。乃与相伯俱见沛公。沛公与伯约为婚姻，曰：吾入关，秋毫无所敢取，即利民封府库，待将军，所以守关者被他盗也。日夜往将军道，岂敢反也？愿伯明言不敢背德。相伯许诺，即夜复去。借沛公曰：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。相伯还，俱以沛公言告语，因曰：沛公不先破关中兵，公俱能入户，且人有大功，机之不祥，不如因善之。与许诺。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与鸿门，谢曰：臣与将军戮力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不自意先入关，能破秦，与将军复相见。今者有小人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隙。语曰：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，不然，即何以至此？与因留沛公饮。范增硕目语击沛公，语不应。范增起，出谓项庄曰：君王为人不忍，汝入以见吾，因击沛公，杀之，否者如属且为所虏。庄入为寿，寿毕曰：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因拔剑舞，项伯亦起舞，常以身亦必沛公。樊哙闻事急，直入，怒甚，与壮之，赐以酒。快印叫让语，有请沛公起如厕，召樊哙出，置车官署，独骑与樊哙进墙腾攻几城，不从剑道走军，使张良留谢语。语问沛公安在，曰：闻将军有意都过之，脱身去见至君，故使臣献璧。与受之，又献玉斗范增。增怒，撞其斗，起曰：吾属今为沛公虏矣。沛公归数日，与引兵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所过无不残灭，秦民大失望。于使人还报怀王，怀王曰：如约。与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，而北就赵，后天下约。乃曰：怀王者，无家所立耳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专主约？本定天下，诸将与己也。春正月，杨尊怀王为义帝，时不用其命。二月，与自立为西楚霸王，往梁楚地九郡，都彭城，备曰： 更立沛公为汉王，往巴蜀汉中41县，都南郑，三分关中，立秦三将，章邯为雍王，都废丘，司马欣为塞王，都岳阳，董翳为狄王，都高奴，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，都洛阳，赵将司马昂为殷王，都朝歌，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，都潞，怀王柱国公敖为临江王，都江陵，婆君吴瑞为衡山王，都诸，故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，西魏王豹为西魏王，都平阳，西燕王韩广为辽东王，燕将臧荼为燕王，都蓟，西齐王田福为胶东王，齐将田都为齐王，都临淄，西赵王歇为代王，赵相张耳为常山王，汉王愿与之备约，欲攻之，丞相萧何见乃止。夏四月，诸侯罢麾下，各救国，于使卒30,000人从汉王，楚子诸侯人之牧从者数万人，从渡南入石中，张良辞归韩，汉王送至包中，因睡汉王稍绝栈道，已被诸侯盗兵，亦是项羽无东翼。汉王既至南郑，诸将及士卒皆割欧死东归，躲悼王还者，韩信为治粟都尉，亦亡去，萧何追还之，因见于汉王曰：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可与济世者。于是汉王斋戒设坛场，拜信为大将军，问以计策。信对曰：项羽背约而望君王于南郑，是谦也。立足皆山东之人，日夜起而望归，及其封而用之，可以有大功，天下已定，民皆自宁，不可复用，不如决策东向，因臣余可图三秦疫病之计。汉王大悦，遂听信策，部署诸将，刘萧何收巴蜀租，给军食。五月，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，雍王韩迎击汉陈仓，雍兵败，还走，战好志，又大败，走废丘。汉王遂定雍地，东如咸阳，引兵为雍王废丘，而遣诸将略地。田荣闻语，徙齐王府于胶东，而立田都为齐王，大怒，以骑兵迎击田都，都走降楚。六月，田荣杀田福，自立为齐王。时彭越在巨野，众万余人，无所属。荣与越将均印，因令反梁地，越击杀济北王安，荣遂并三齐之地。燕王韩广亦不肯徙辽东。秋八月，臧荼杀韩广并其地，塞王歆、狄王翳皆降汉。初， 项梁立韩后公子成为韩王，张良为韩司徒。予以梁从汉王，韩王成又无功，故不遣救国，与俱至彭城杀之。即闻汉王病关中，而齐梁叛之，与大怒，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，据汉，令萧公矫击彭越，越败矫兵。时张良训韩帝，谓与书曰：“汉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复东。予以故无西益，而北击齐。”九月，汉王遣将军薛欧、王熙出武关，因王陵兵从南阳迎太公吕后与沛。宇闻之，发兵拒之阳甲，不得前。二年冬十月，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弟于琛。陈馀亦愿与独不忘己，从田荣借助兵，以击常山王张耳，耳败走降汉，汉王后遇之。陈馀迎代王歇还赵，歇立于为代王。张良自韩渐行归汉，汉王以为诚信侯。汉王如闪，镇抚关外父老。河南王申阳降，至河南郡，使韩太尉韩信击韩，韩王郑昌降。十一月，立韩太尉信为韩王。汉王还归，都岳阳，使诸将略地，拔陇西，以万人若一郡降者，封万户，善至河上塞，故秦苑右原池，令民得田之。春正月，与击田荣城阳，荣败走平原，平原民杀之。其皆降楚，楚焚其城郭，其人复叛之。诸将拔北地，掳雍王弟张平，赦罪人。二月癸未，令民除秦社稷，立汉社稷，施恩德，赐民爵。属汉民及军事劳苦，赋物租税二岁，关中族从军者赋加一岁，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性，能率众为善，至以为三老，乡一人，则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，与县令成位以示相较，勿复尧数。以十月赐酒肉。三月，汉王自临晋渡河，魏王报降，将兵从下河内，掳殷王昂至河内郡，至修武，陈平、王楚来降。汉王与羽悦之，使参胜兼诸将，南渡平阴津，至洛阳。新城三老董公遮税汉王曰：“臣闻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，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，故曰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项羽为无道，放弑其主，天下之贼也。夫人不以勇，亦不以力，三军之众为之素服，以告之诸侯，为此东伐，四海之内莫不仰德，此三王之举也。”汉王曰：“善， 匪夫子无所闻。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，坦而大哭，哀吝三日，发使告诸侯曰：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视之，今项羽放弑义帝江南，大逆无道，寡人亲为发丧，兵皆缟素，西发关中兵守三河市，南服江汉以下，愿从诸侯王，即处之是义帝者。夏四月，田荣帝恒收得数万人，立荣子广为齐王。禹虽闻汉东，既击齐，遂欲破之而后击汉。汉王已故，得解五诸侯兵，东伐楚，到外黄，彭越将三万人归汉。汉王拜越为魏相国，令定梁地。汉王遂入彭城，收于美人获禄，置酒高会。禹闻之，令其将击齐，而自以精兵三万人从鲁出胡陵，至萧，沉积汉军，大战彭城灵璧东睢水上，大破汉军，多杀士卒，睢水未之不留，为汉王三匝。大风从西北起，折木发屋，扬沙石，骤会，楚军大乱，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。过沛，使人求世家，世家亦已亡，不相得。汉王到逢孝惠、鲁元，再行。楚骑追汉王，汉王急，推堕二子，腾弓下收载，遂得脱。沈义基从太公吕后践行，反御楚军，与常置军中以为质。诸侯见汉败，皆亡去。塞王辛、狄王义降楚，殷王昂死。吕后兄周吕侯将兵居下邑，汉王往从之，稍收士卒，军荡。汉王西过梁地，至于为业者随和曰：公能说九江王部使举兵叛楚，项王必留击之，得留数月，吾取天下必矣。随和往说部，国使叛楚。五月，汉王屯荥阳，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复者西邑军，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，兵复大振。于楚战荥阳南荆所间，破之，筑甬道，主河，以取敖仓粟。魏王豹夜归，是亲疾，至则绝河津，反魏楚。六月，汉王凡岳阳，人武立太子，赦罪人，领诸侯子在关中者，皆及岳阳为魏，引水灌废丘，废丘降，章邯自杀。雍地定八十余县，至河上、渭南、中地、陇西、上郡，领辞官祀天地四方、上帝山川，以石辞之，兴关中族，成边塞。关中大饥，米糊万钱，人相食，令民就食蜀汉。秋八月，汉王如荥阳，谓立义基曰： 缓颊往睡魏王报，能下之，以魏帝万户封声。一击往，报不听。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，与曹参、灌婴俱击魏。一击还，汉王问魏大将谁者，对曰伯侄。王曰是口上乳臭，不能当韩信。既将谁也？曰冯敬。曰是秦将冯无泽子也，虽贤不能当灌婴。不足将谁也？曰项陀。曰是不能当曹参，吾无患矣。九月，信等鲁报，撰议荥阳，定魏帝至河东、太原、上党郡。信使人请兵三万人，愿以北举燕赵，东击齐，南绝楚梁道。汉王与之。三年冬十月，韩信、张耳东下井陉击赵，斩单于，获赵王歇，至常山代郡。甲戌会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癸卯会，日有食之。随和既遂情部，部起兵攻楚。楚使项生、龙驹攻部，部战不胜。十二月，部与随和渐行归汉。汉王分之兵，与俱收兵至成皋。项羽朔侵夺汉甬道，汉军伐食。与立义基谋挠楚权，义基欲立六国后以树党，汉王刻印，将遣义基立之，以问张良。良发八难，汉王辍犯吐蕃，曰树如击败乃公事，令促消印。又问陈平，乃从其计，与平黄金四万斤，以荐书楚君臣。下四月，项羽围汉荥阳，汉王请和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。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，汉王患之。陈平反间计行，与果疑亚父，亚父大怒而去，发病死。五月，将军己信曰是己矣，陈请狂楚，可以见出。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，楚因四面击之。己信乃乘王车，黄屋左道，曰时尽，汉王降楚。楚皆呼万岁，指东城关。已故汉王得于数十骑出西门遁。领御史大夫周科、魏豹、聪公守荥阳。与见己信，问汉王安在？曰已出去矣。与烧杀信，而周科、聪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于守城，因杀未报。汉王出荥阳至成皋，自成皋入关，收兵欲赴东。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，汉常困，愿君王出武关，汉王必引兵南走，王身必令荥阳城高坚，且得休息，使韩信等得及河北赵地，连燕齐，君王乃复走荥阳，如此 则除所备者多，力分，汉得休息，富与之战，破之必矣。汉王从其计，出军渊涉间，与情部行收兵。宇闻汉王在渊，国引兵南，汉王坚壁不与战。是月，彭越渡睢，与项生、薛公斩下邳，破杀薛公。于使中公守城高，而自东击彭越。汉王引兵北，击破中公，复军城高。六月，于以破走彭越，闻汉复军城高，乃引兵西拔荥阳城，生得周科。与魏科为我将，以功为上将军，封三万户。周科骂曰：若不促降汉，今为虏矣，若非汉王敌也。与烹周科并杀聪公，而虏韩王信，遂为成高。汉王逃，独与滕公共车出成高玉门，北渡河，宿小修武，自称使者。臣驰入张耳韩信壁，而夺之军，乃使张耳北收兵赵地。秋七月，有星备于大角，汉王得韩信军，复大阵。八月，临河南向，军小修武，与复战。郎中郑中睡指汉王，高垒深堑勿战。汉王听其计，使卢绾、刘贾将卒二万人，计数百，渡白马津入楚地。左彭越烧楚积聚，复击破楚军燕郭西，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。九月，与魏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：谨守城高，即汉王欲挑战，慎勿与战，勿令得东而已。我十五日必定梁地，复从将军。于引兵东击彭越。汉王使利益击水齐王田广，罢守兵与汉合。四年冬十月，韩信用蒯通计袭破齐，齐王烹厉声东走高密。项羽闻韩信破齐，且欲击楚，使龙驹救齐。汉果硕挑城高战，楚军不出，使人辱之数日。大司马咎怒，渡兵泗水，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尽得楚国金玉货物。大司马咎、长史欣皆自尽泗水上。汉王引兵渡河，复取城高，军广武，救敖仓石，与下梁地十余城。闻海春侯破，乃引兵还。汉军方为钟离莫于荥阳东，闻羽至，尽走险阻。羽义军广武，与汉相守。丁壮苦军旅，老弱疲转饷。汉王与相与林广武之间而语，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。汉王属羽曰：吾使羽羽具受命怀王，曰先定关中者望之。羽复曰：望我于蜀汉，罪一也。羽绞杀卿子冠军自尊，罪二也。 与当以旧诏还报，而擅劫诸侯兵入关，罪三也。怀王曰：入秦无暴掠，与烧秦宫室，绝始皇帝冢，收私其财，罪四也。有强杀秦降王子婴，罪五也。诈坑秦子弟新安200,000，望其将，罪六也。积望诸将善地，而喜逐故主，令臣下争叛逆，罪七也。出逐异地彭城，自都之，夺韩王地，并望梁楚，夺自与，罪八也。使人因事异地江南，罪九也。夫为人臣而弑其主，杀其以降，为政不平，主曰不信，天下所不容，大逆无道，罪十也。吾以一兵从诸侯诸残贼，使行于罪人积功，何苦乃与公挑战？与大怒，伏弩射中汉王，汉王伤胸，乃门卒曰：鲁仲无止。汉王病疮卧，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，无令楚成胜。汉王出行军极甚，因驰入城高。11月，韩信与灌婴击破楚军，杀楚将龙驹，追至城阳，鲁齐王广，其相田横自立为齐王，奔彭越，汉立张耳为赵王。汉王即欲西入关，至岳阳，存问父老，至久，萧固塞王心头岳阳市，留4日，复如军，军广武。关中兵一出，而彭越田横居梁地，往来苦楚兵，绝其粮食。韩信已破齐，使人言曰：其边楚权倾，不为假王，恐不能安齐。汉王怒，欲攻之。张良曰：不如因而立之，使自为首。春2月，遣张良操印，立韩信为齐王。秋7月，立秦布为淮南王。8月，初为算父。北漠燕人来至萧纪助汉，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，立位依亲官殓，转送其家，四方归心焉。项羽自知少助时尽，韩信又进兵击楚，与患之。汉遣陆贾说羽，请太公，羽弗听。汉复使侯公说羽，羽乃与汉曰：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为汉，以东为楚。9月，归太公吕后，君皆称万岁，乃封侯公为平国君。羽解而东归，汉王欲西归。张良陈平谏曰：今汉有天下太半，而诸侯皆附，楚兵疲食尽，此天王之时，不因其机而遂取之，所谓养虎自宜患也。汉王从之。